我想首先啊，请大家做一些口头的练习，比如呢，大家可以指着身边或者是周围的一些物品来做一些练习，比如我们可以指着一张桌子说 This is a table， 以此来做一些练习。那么第二个作业呢，请朋友们编写一些小的对话，那么就像 Julia 和 Scott 刚才进行的那样。好了，听众朋友，今天呢，我们的课就到这里了。See you next time. Well, listeners, one more time, it's time to say goodbye. See you next time. Bye bye. 亲情冰雪，筑梦冬奥，冬奥英语，北京外语广播，周明主持。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冬奥英语，我是周敏。今天给大家介绍 freestyle skiing 自由式滑雪。Freestyle skiing is a skiing discipline comprising aerials, moguls, cross, halfpipe and slopestyle as part of the Winter Olympics. It can consist of a skier performing aerial flips and spins and can include skiers sliding rails and boxes on their skis. It is also commonly referred to as free skiing, dipping,as well as many other names around the world. 自由式滑雪 freestyle skiing 是于20世纪的60年代。当时的美国呢正处于一个变革的时期，人们渴望自由的心理促使这项全新刺激的滑雪项目出现在人们的面前。这个项目最初只是将高山滑雪和杂技集于一身，经过最近几十年的发展才变成了今天的这个样子。1971年在美国的 New Hampshire 州举行了世界上第一次正式的自由式滑雪比赛。1975年举办世界杯自由式滑雪赛。1986年在法国的阿尔卑斯山的蒂恩镇举行了首届自由滑雪锦标赛。1992年被列为冬奥会的比赛项目。项目有男女雪上技巧、男女空中技巧、男女雪上芭蕾。2010年温哥华冬奥会首次增设了男女趣味追逐赛。自由式滑雪是以滑雪板和滑雪杖为工具，在专门的滑雪场上，通过完成一系列的规定和自选动作而进行的一种雪上比赛项目。自由式滑雪类似于花样滑冰，根据表演的艺术效果和竞技水平决定个人的得分。它要求运动员有非常好的平衡能力和空中控制能力。空中技巧 aerials。空中技巧始源于20世纪初。1928年美国的卡尔顿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穿着滑雪板完成雪上空翻动作的运动员。1958年瑞士滑雪教练费尤雷尔在滑跳中完成了空翻和转体的动作。雪上技巧是在设置一系列雪包的陡坡线路上进行回旋动作、空中动作以及滑降速度的比赛，而趣味追逐赛则是一项体现速度和激情的运动。 有一种古老的食物吸引着东西方的味蕾，经丝绸之路传入中国之后传到阿拉伯帝国，大约公元八世纪开始风靡亚洲欧洲的厨房，它就是面条。人与美味无国界，世界与你零距离。 AM774 北京外语广播，聆听彼此，走进你我。 If you smile when no one is around, you really mean it. 如果你独自一个人笑了，那是真心的笑。分享每一时刻。您现在听到的是 Radio 774，北京外语广播。